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10点半呐、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呐、敌人杰作中间，远方他站旁边，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狄仁杰狄神探，狄的经典呐、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呐、平平断断，恩恩怨怨，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这里是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上集咱们说到了美女钦差大臣扁坨坨，兼职神农县县令的左半仙儿，元芳感化过的劫匪的牛老板，齐聚汉阳县牛记与驴肉馆，和狄仁杰元芳一行五人来了个新老朋友大聚会。这一夜，5个人至少吃掉了1头驴。这一夜，200只大虾吃掉了元芳最后的存款。这一夜，大家都喝得十分尽兴。这一夜，狄仁杰又是一宿没睡，不是因为思念小乔，而是为了即将到来的蹴鞠比赛。第二天天刚亮，眼睛通红通红的狄仁杰就把元芳叫醒了。 芳啊，我遇到难处了，你可得帮我想想辙呀。 哎，你，哎呀妈，咋了你这是啊？一宿没睡啊？ 哎呀，我怎么睡得着啊我？哎，跟神农县的蹴鞠比赛明天就要开始了，咱们现在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这要啥准备呀？你找6个人上场不就行了吧？ 你叭叭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容易，上哪儿找6个人去啊？哎，事不宜迟，咱们分头行动，上街上找人去。 时间紧急，狄仁杰要在1天时间内凑够6位蹴鞠队员，光靠元芳帮忙可不太够。磨刀不误砍柴工，狄仁杰又来到了扁坨坨的医馆门口，找扁坨坨帮忙。 哎呦哎呦，狄大人呢？ 啊， 这么早过来有什么事哦？ 我这面膜还没敷完呢。 啊，这不是明天就要跟左大人的神农县代表队进行蹴鞠比赛了吗？我把这茬给忘了，我这现在这队员还没着落呢。 啊，挑几个队员呢？ 六个。 你现在还差几个？ 六个。 你这心可真大呀，早干啥去了？光顾着吃驴肉火烧去了。 大侠，扁大人就不要取笑我了。我这个，你看我这眼，我这愁的一宿没睡觉，我这眼睛都快跟兔子一样了。 行，等我一分钟，我把面膜给洗了，马上帮你去找队员。 每一行有每一行独特的讲究，而狄仁杰叮嘱元芳和扁坨坨寻找蹴鞠队员的标准就是跑得快，跑得快，跑得快。寻找蹴鞠队员第一站，元芳来到了汉阳快递总部。 支持一下咱们汉阳县的蹴鞠事业呗。 蹴鞠是啥呀？ 就是两队人用脚踢球。 啊，可是我们没有人会踢啊。 哎，没事，老板，这样啊，就借我几个跑得快的快递员就行。 好吧好吧，那个谁有一腿，你来跟元芳大人走一趟。 不管怎么说，元芳终于为汉阳县蹴鞠队找到了第一名球员，也算取得了开门红啊。 狄仁杰就没有这么好运了，非但没有找到队员，还碰上了一起盗窃案。 抓小偷啊，抓小偷啊，哎呀， 哎，这不是王大婶吗？哎，您慢着点慢着点。 王大婶在追小偷的过程中摔倒在地，小偷一溜烟的跑没影了。断案要紧，狄仁杰也顾不上找足球队员，把王大婶扶起来以后现场办案。 狄大人，你快帮我做主啊，我的钱包被偷了。 哦，王大婶你别着急啊，这个小偷我认识。这样，您大婶啊，你先回家好吧，我知道那个小偷住哪儿，等一会儿啊，我让他把钱包给您送回去好吧。 没错，偷走王大婶钱包的小偷名叫大胡子，之前被狄仁杰抓过一次，于是狄仁杰七拐八拐来到了一处民宅门口。 大胡子开门呐，我是狄仁杰。 哎呦，狄大人呐，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 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呢？ 必须遵纪守法，必须的呀。自从上回从大牢里出来，我已经从良了。 啊，那就好。那王大婶的钱包有多少钱呢？ 哎呀，就三文钱呢，白瞎我这一上午了。哎呀，哎，大人，我错了。哎呀，我再也不敢了。 小偷找着了，案子了结了。可就在这时，狄仁杰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这有件事情想找你帮忙啊，你要是干得好的话，这次偷钱包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你先把王大婶的钱包给还了，然后跟我回县衙。 就这样，狄仁杰发挥断案的特长，把大胡子抓来参加蹴鞠比赛，真是断案找人两不误呀。而另一边，刚来汉阳县不久，人生地不熟的扁坨坨进展是否顺利呢？聪明的扁坨坨啊，买了一个球，来到了汉阳县最热闹的集市上。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为响应朝廷全民蹴鞠的号召，汉阳县县令府决定举办为期3天的蹴鞠狂欢节。第一天，趣味蹴鞠，全民踢球。第二天，蹴鞠比赛，全民看球。第三天，赛后啤酒节，全民狂欢。 哎，啥是趣味蹴鞠？ 哎呀，我这里就一个蹴鞠啊，30米外有个球门，30秒时间内看谁进的球多，根据进球多少有丰厚的奖品，前6名可以作为替补球员参加明天的比赛。前20名明天比赛的时候可以到视野开阔的主席台和狄大人一同观赛，大家积极参与，人人都有机会啊。一个一个来。 扁坨坨的趣味蹴鞠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不知道是否能招募到队员呢？ 相比之下，狄仁杰和元芳的进展就不那么顺利了。一上午时间，俩人就只找到了有一腿和大胡子两名球员。眼看啊，就快到了午饭时间，狄仁杰和元芳都决定先回县令府看看，了解下队员招募进度。前后脚回到了县令府。 怎么样，找几个？ 我找了一个，你看。 袁大人好。 咦，这不大胡子吗？ 芳啊，你找着几个？ 我也就找着一个。这是汉阳快递快递员有一腿。 狄大人好。 好好好，辛苦辛苦啊。哎呀，估计扁坨坨的进度也不会比咱们好啊。赶紧吃点东西，然后再出去找。还差四个呢。 来啊，大家按排名站好，跟狄大人问好。 狄大人好。 好。哎呦。扁大人呐，你怎么找来这么多人呐？太厉害了。 嗨，小菜一碟啊，我在集市上举办了一场趣味蹴鞠活动，这是排名前50的选手，够用了吧？ 够了。留下4个，咱们下午就开始训练。 好，前四名留下训练，剩下的各位啊，跟我领一下凭证，明天拿凭证到主席台上观赛啊。 参赛队员终于找齐了，大家愉快地吃了一顿午饭，饭后休息片刻，准备进行蹴鞠训练。此时此刻松了一口气的狄仁杰突然思念起了小乔。 乔妹呀，乔妹，你要是在就好了，咱们就能一起观看蹴鞠比赛了。 过两天我去江南帮你把小乔请回来怎么样？ 哎，方，这个主意不错， 不过当务之急，赶紧训练临时拼凑起来的蹴鞠队员嘛。 交给我吧。 你能行吗？ 瞧不起谁呢？想当年本姑娘可是太医院首席太医，手底下带着太医院十几个太医呢。而且宫里经常有蹴鞠，我最了解的就是蹴鞠的规则了。 是啊，太医院老大，皇宫里的贵族，你怎么突然跑到汉阳县当起江湖郎中了呢？ 看真！ 哎呀！ 扁坨坨一针下去，元芳开始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了。 大家好，我是咱们的主教练。那边那个自己打自己耳光的二货啊，是咱们的体能教练。现在训练正式开始，大家站成一排，顺便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大胡子。之前因为偷东西啊，被狄大人抓过，现在我已经从良了。大家多多指教。 大家好，我是有一腿，我的竞演口号是小鸡跑得快，老鹰追不上。 大家好，我是蹴鞠世家孙家的孙甲。 我是孙乙。 我是孙丙。 我是孙丁。 我们的学员都是音乐如弓魔鬼力，我们是音乐如弓第六代传人。 好，大家手心手背分成两组，开始训练吧。 此时此刻，距汉阳县十几里外，一辆马车飞奔在马路上。 妹妹啊，你这一路上老打喷嚏，看起来狄仁杰挺想你的。 他才不会想我呢，没准啊，现在抱着陛下送的手绢睡大觉呢。 应该不至于吧？陛下怎么想咱不知道，但狄仁杰的心里应该只有你，他的人和他的心都是属于你的，不会有什么别的花花肠子的。 量他也不大。姐，你说我就这么回去了，会不会太丢脸了？ 不会的，倒是便宜了狄仁杰了。不如 啥？ 咱们到了县令府以后啊，这样看。 小乔终于要回归汉阳县了，还带来了他的姐姐大乔。这下好了，刚好能赶上明天的蹴鞠比赛。而这个时候啊，左半仙左大人来到了县令府，观摩狄仁杰队伍的训练情况。 大家集中注意力啊，要看脚下，盯好球。孙家四兄弟，别过 光顾着绣球箭，抓紧进球啊！那个有一腿不准上手啊，别抱着球跑，当胡子！你过人的时候能不能不顺走别人的钱包啊？我可能看见了啊！ 哎呀呀，狄大人呐，您上哪儿找的这些注册球员呢？踢得真好 啊！啊，注册球员？ 嗯，是啊，根据组委会规定呢，只有朝廷公职人员或者注册时间超过3个月的球员才能上场。你不会不知道吧？ 大家停一下。 怎么了，狄大人？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我问一下，你们六个是注册球员吗？ 哦，我们孙家四兄弟都是注册球员。 哦，那还好，至少我们有4个注册球员。 嗯，这位小兄弟看起来好年轻啊，满20岁了吗？咱们参赛可都得是20岁以上的注册球员呢。 我今年21了。 老二呢？你今年多大呀？ 我今年19。 行，后边不用问了，我知道了。 这可如何是好？天都快黑了，狄大人呢，可要抓点紧呢。啊，咱们呢，明天见。 慢走，左大人。别，大人啊，您帮我把针给拔了呗。那个我都打了一下午了，那个脸都肿了呢。 哎呀，完了，咱们就孙甲一个球员能用，这比赛可怎么办呢？ 别急，让我好好想一想。 嗯。 哎，对了， 嗯， 左半仙说了，朝廷公职人员可以参赛的啊，不行，咱们几个一起上吧。 别，大人，你帮我把拔了吧。 哦，我算一个，你算一个。方也是朝廷给发工资，也算一个，加上咱们仨，那这才4个人呢，还差2个呢。 就在这时，县令府外缓缓走进来2个人。 狄仁杰，你看谁来了？ 哎呀，乔妹！哎呀，你回来了，乔妹！ 这位先生，你谁啊？男女授受不亲，请你自重。 不是，这，哎呀，这大乔啊，这我乔妹这是怎么了？ 唉，还不是被你气的，患了选择性失忆症，遇到讨厌的人和讨厌的事，就会选择性失忆。 啊，哎呀，这，乔妹呀，你这是怎么了？你看看我呀，啊，我是你的弟弟呀，哎呀。 志伟先生，你不要靠近我，我又不认识你。 屋漏偏逢连阴雨，蹴鞠比赛最后2个球员还没有着落。小乔又装作失忆，把狄仁杰吓坏了。一夜没睡的狄仁杰如今是心力交瘁，他该如何应对呢？咱们下集接着说。广播喜剧狄仁杰断了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策划郝卫群、徐然，本集编剧阿硕，演播宝木中阳、云中三月、小曾、程苑、左左、朱蓉蓉、曹进礼、阿硕、图特哈蒙，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哎，慢走啊，走对谁躲在白打了啊。 你黄脸的小肚一酸，我鸡不炸炒米饭呐、啊。 爹，别吵了。 锅里搅一搅，看看哪个敢不吃，不吃打成二傻子啊。水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心下长的人世间呐、啊。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但儿也是条好汉呐、啊。 鼓掌。 哎呀，水流过小村旁，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 人间啊郎 啊郎根里根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春水流过小村旁，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根里根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 方啊。 狄仁杰，来啊！师爷啊，乖，你下来啊，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 哎呦呦呦呦呦，不能说这个，不能说这个。 师爷，点你黄连消毒一酸，火气红肠炒米饭、 啊。怎么样？ 解药， 我不吃解药， 没用得着。小乔已经做饭去了。 谁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行侠仗义人世间呐。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但儿也是条好汉呐。 你吃吧，你想吧，想。 水流过小村塘，好汉逆着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菊花点穴手。 水流过小村塘，好汉逆着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怎么吃东西啊？ 啊，我帮你把他嘴掰开。 这个老辛苦卖的东西。 春水流过小村塘，好汉逆着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吃完赶快上我的洞房啊。 是。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